第六回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，刘姥姥依进荣国府。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从梦中唤他的乳名，心中自是纳闷，又不好细问。彼时宝玉迷迷惑惑，若有所失。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，夹了两口，遂起身整衣。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，不觉伸手至大腿处，只觉得冰凉一片沾湿，唬得忙退出手来，问是怎么了。宝玉红涨了脸，把他的手一捻。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，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，近来也见通人事，今见宝玉如此光景，心中便觉察一半了，不觉也羞得红涨了脸面，不敢再问。仍旧理好衣裳，遂至贾母处来，胡乱吃毕了晚饭，过这边来。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，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上。宝玉含羞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千万别告诉人。”袭人亦含羞笑问道：“你梦见什么故事了？是哪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？”宝玉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，然后说是警幻所受云雨之情，羞得袭人掩面拂身而笑。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，遂强袭人统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。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，今便如此亦不为月礼，遂和宝玉偷试一番，幸得无人撞见。自此宝玉是袭人更比别个不同，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，暂且别无话说。按荣府中一宅人核算起来，人口虽不多，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，虽事不多，一天也有一二十件，竟如乱麻一般，并无个头绪可做纲领。正寻思从哪一件事自哪一个人写起方妙，恰好忽从千里之外借斗之威，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，这日正往荣府中来，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，倒还是头绪。你道这一家姓甚名谁，又与荣府有甚瓜葛，且听细讲。方才所说的这小小之家，乃本地人士，姓王，祖上曾做过小小的一个京官，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，因贪王家的势力，便连了宗，认作侄儿。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，只有此一门连宗之祖，余者皆不认识。目今其祖已故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名唤王成，因家业萧条，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。王成心境一因病故，只有其子，小名狗儿。狗儿一生一子，小名板儿。嫡妻刘氏又生一女，名唤青儿。一家四口仍以务农为业，因狗儿白日间又做些生计，刘氏又操锦绣等事，青板姊妹两个无人看管， 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。这刘姥姥乃是个积年的老寡妇，膝下又无儿女，只靠两亩薄田度日。听者女婿接来养活，岂不愿意？遂一心一计帮衬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。因这年秋景冬初，天气冷将上来，家中冬事未办，狗儿未免心中烦虑，吃了几杯闷酒，在家闲寻气恼。刘氏也不敢顶撞，因此刘姥姥看不过，乃劝道： 姑爷，你别伸着我多嘴，咱们村庄人哪一个不是老老成成的，守多大碗吃多大的饭？你皆因眼小的时候拖着你那老家之妇吃喝惯了，如今所以把持不住，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，没了钱就瞎生气，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？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，终是天子脚下，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，只可惜没人会去拿去罢了，在家跳踏会子也不中用。 狗儿听说便急道： 你老只会炕头上混说，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？ 刘姥姥道： 谁叫你偷去呢，也到底想法儿大家才多，不然那银子钱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？ 狗儿冷笑道： 有法还等到这会子呢，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，有什么法子可想的？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。 刘姥姥道： 这倒不然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咱们谋到了，看菩萨的保佑，有些机会也未可知，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。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联过宗的，20年前他们堪称你们还好，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时不肯去亲近他，故疏远起来。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，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，会待人，倒不拿大。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，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，越发的怜贫恤老，最爱斋僧敬道，舍米舍钱的。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，只怕这二姑太太还是认得咱们，你何不去走动走动？或者他念旧，有些好处也未可知，要是他发一点好心，拔一根汗毛，比咱们的腰还粗呢。 刘氏一旁接口道： 你老虽说的是，但是你我这样个嘴脸，怎好到他门上去的？先不先，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，没得去打嘴现世。 谁知狗儿利民心最重，听如此一说，心下便有些活动起来，又听他妻子这话，便笑接道： 姥姥既如此说，况且当年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，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，先试试风头再说。 刘姥姥道： 哎呦呦，可是说的，侯门深似海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，他家人又不认得我，我去了也是白去的。 狗儿笑道： 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，你竟带了外孙子板儿，先去找陪房周瑞，若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。这周瑞先是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，我们极好的。 刘姥姥道： 我也知道他的，只是许多时不走动，知道他如今是怎样，这也说不得了。你又是个男人，有这样个嘴脸，自然去不得。 我们姑娘年轻，媳妇也难卖头卖脚的，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，果然有些好处，大家都有意。便是没银子来，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，也不枉我一生。 说毕，大家笑了一回，当晚记忆已定。次日天未明， 刘姥姥便起来梳洗了，又将板儿教训了几句。那板儿才五六岁的孩子，一无所知，听见刘姥姥带他进城逛去，便喜得无不应承。于是刘姥姥带他进城，找至宁荣街， 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，只见簇簇叫马，刘姥姥便不敢过去，且掸了掸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然后蹭到角门前。只见几个挺胸叠肚、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，说东谈西呢。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：“ 太爷们那福？” 众人打量了他一会儿，便问：“ 哪里来的？” 刘姥姥陪笑道：“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，烦哪位太爷替我请他老出来。” 那些人听了都不愁彩，半日方说道：“ 你远远的在那墙脚下等着，一会子他们家就有人出来的。” 内中有一老年人说道：“ 不要误他的事，何苦耍他？” 应向刘姥姥道：“ 那周大爷已往南边去了，他在后一带住着，他娘子却在家。你要找时，从这边绕到后街上后门上去问就是了。” 刘姥姥听了谢过，遂携了板儿绕到后门上，只见门前歇着些生意担子，也有卖吃的，也有卖玩耍物件的。闹吵吵，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闹。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问道：“ 我问哥儿一声，有个周大娘可在家吗？” 孩子们道：“ 哪个周大娘？我们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，还有两个周奶奶，不知是哪一行当的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是太太的陪房周瑞。” 孩子道：“ 这个容易，你跟我来。” 说着跳窜窜的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，至一院墙边，只与刘姥姥道：“ 这就是他家。” 又叫道：“ 周大娘，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，我带了来了。” 周瑞家的在内听说，忙迎了出来问：“ 是哪位？” 刘姥姥忙迎上来问道：“ 好呀，周嫂子。” 周瑞家的认了半日，方笑道：“ 刘姥姥，你好啊！你说说，能几年我就忘了，请家里来坐吧。” 刘姥姥一臂里走着，一臂笑着说道：“ 你老是贵人多忘事，哪里还记得我们呢？” 说着来至房中，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。周瑞家的又问板儿道：“ 你都长这么大了？” 又问些别后闲话，又问刘姥姥：“ 今日还是路过，还是特来的？” 刘姥姥便说：“ 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，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，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，若不能，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。” 周瑞家的听了，便已猜着几分来意，只因昔年她丈夫周瑞征买田地一事，其中多得狗儿之力，今见刘姥姥如此而来，心中难却其意，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。听如此说，便笑说道：“ 姥姥你放心，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，岂有个不教你见个真佛去的呢？论理人来客这回话，却不与我相干，你们这里都是各占一样。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的租子，闲时只带着小爷们儿出门子就完了。” 我只管跟着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。皆因你原是太太的亲戚，又拿我当个人，投奔了我来，我就是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去。但只一件，姥姥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。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了，都是莲二奶奶管家了。你道这莲二奶奶是谁？就是太太的内侄女，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，小名凤哥的。 刘姥姥听了，喊问道：“原来是他，怪到呢！我当日就说他不错呢。这等说来，我今儿还得见他了。” 周瑞家的道：“这自然的，如今太太事多心烦，有客来了，略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，都是凤姑娘周旋迎待。今儿宁可不会太太，倒要见他一面，才不枉来这里一遭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全仗嫂子方便了。” 周瑞家的道：“说哪里话，俗语说的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不过用我一句话罢了，害着我什么？”说着便叫小丫头到道厅上悄悄的打听打听，老太太屋里摆了饭了没有。小丫头去了，这里二人又说些闲话。 刘姥姥因说：“ 这凤姑娘今年大还不过20岁罢了，就这等有本事，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。” 周瑞家的听了道：“ 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呢，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，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。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，少说有10000个心眼子，再要赌口齿，10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他不过。回来你见了就信了，就只一件，待下人未免太严些个。”说着只见小丫头回来说：“ 老太太屋里已摆完了饭了，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。” 周瑞家的听了，连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说：“快走快走，这一下来他吃饭是个空子，咱们先赶着去，若迟一步，回煞的人也多了，难说话，再歇了中脚，越发没了时候了。”说着一齐下了炕，打扫打扫衣服，又教了板儿几句话，随着周瑞家的威仪往贾琏的住出来，先到了道厅。周瑞家的将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，自己先过了隐蔽，进了院门，知凤姐未下来，先找着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，名唤平儿的。周瑞家的先将刘姥姥起初来历说明，又说：“今日大远的特来请安，当日太太是常会的，今日不可不见，所以我带了她进来了。等奶奶下来，我细细回明，奶奶想也不责备我莽撞的。” 平儿听了，便做了主意， 叫他们进来，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。 周瑞家的听了，方出去引他两个进入院来。上了正房台阶，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，才入堂屋，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，竟不辨是何气味，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。满屋中之物都耀眼正光的，使人头悬目眩。刘姥姥此时唯点头咂嘴念佛而已。于是来至东边这间屋内，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。平儿站在炕沿边，打量了刘姥姥两眼，只得问个好让座。刘姥姥见平儿变身绫罗，插金戴银，花容玉貌的，便当是凤姐儿了，才要称姑奶奶，忽见周瑞家的称她是平姑娘， 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娘，方知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了，于是让刘姥姥和板儿上了炕，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，小丫头子蒸了茶来吃茶。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，大有似乎打罗柜摔面的一般，不免东瞧西望的，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夹子，底下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，却不住的乱晃。刘姥姥心中想着，这是什么爱物，有甚用呢？正呆时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又若京中铜磬一般，不妨倒唬的一眨眼，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，方欲问时，只见小丫头子们齐乱跑说，奶奶下来了。周瑞家的与平儿忙起身命刘姥姥，只管等着，是时候我们来请你。说着都迎出去了。刘姥姥屏声侧目幕后，只听远远有人笑声，约有一二十妇人衣裙稀俗，渐入堂屋，往那边内屋去了。又见两三个妇人都捧着大漆捧盒进这边来等候，听得那边说了声摆饭，渐渐的人才散出，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。半日鸦雀不闻之后，忽见二人抬了一张炕桌来，放在这边炕上，桌上碗盘森列，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，不过略动了几样。板儿一见呢，便吵着要肉吃，刘姥姥一巴掌打了他去。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，招手叫他，刘姥姥会意，于是带了板儿下炕，至堂屋中，周瑞家的又和他嘀咕了一会儿，方过这边屋里来。只见门外暂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，南窗下是炕，炕上大红毡条，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紧靠背与一个银枕，铺着金星绿闪缎大座褥，旁边有雕漆弹盒。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雕鼠昭君套，围着攒珠乐子，穿着桃红撒花袄，石青克丝灰鼠披风，大红羊肉银鼠皮裙，粉光之艳，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手内拿着小铜火坠拨手炉内的灰。平儿站在炕沿边，捧着小小的一个田漆茶盘，盘内一个小盖钟。凤姐也不接茶，也不抬头，只管拨手炉内的灰，慢慢的问道， 怎么还不请进来？ 一面说，一面抬身要茶时，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，这才忙欲起身，犹未起身时，满面春风的问好，又抻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。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，问姑奶奶安。凤姐忙说， 周姐姐快搀起来，别拜吧，请坐。我年轻不大认得，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，不敢称呼。 周瑞家的忙回道， 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。 凤姐点头，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，板儿便躲在背后，百般的哄她出来作揖，她死也不肯。凤姐儿笑道， 亲戚们不大走动，都疏远了，知道的呢 说你们气厌我们，不肯常来，不知道的那群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。 刘姥姥忙念佛道： 我们家道艰难，走不起，来了这里没得给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像。 凤姐儿笑道： 这话没得叫人恶心，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做了穷官，谁家有什么，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。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，何况你我。 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没有。周瑞家的道： 如今等奶奶的事下。 凤姐道： 你去瞧瞧，要是有人有事就罢，得闲儿呢就回，看怎么说。 周瑞家的答应着去了。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与板儿吃，刚问些闲话时，就有家下许多媳妇儿管事的来回话。平儿回了，凤姐道： 我这里陪客呢，晚上再来回，若有很要紧的你就带进来现办。 平儿出去了一会儿，进来说： 我都问了没什么紧事，我就叫他们散了。 凤姐点头，只见周瑞家的回来，向凤姐道： 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，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，多谢费心想着，白来逛逛的便罢，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，都是一样。 刘姥姥道： 也没甚说的，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，也是亲戚们的情分。 周瑞家的道： 没甚说的便罢，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，是和太太一样的。 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，刘姥姥会意，未语显绯红的脸，欲待不说，今日又所为何来，只得忍耻说道： 论理儿，今儿初次见姑奶奶，却不该说，这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，也少不得说了。 刚说到这里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： 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。 凤姐忙指刘姥姥： 不必说了。 一面便问： 你荣大爷在哪里呢？ 只听一路靴子脚响，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面目清秀，身材俊俏，青裘宝带，美服华冠。刘姥姥此时坐不是，立不是，藏没处藏。凤姐笑道： 你只管坐着，这是我侄儿。 刘姥姥方扭扭捏捏的在炕沿上坐了。贾蓉笑道： 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，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瓶，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，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。 凤姐道： 说迟了一日，昨儿已经给了人了。 贾蓉听着嘻嘻的笑着，在炕沿上半跪道： 婶子若不借，又说我不会说话了，又挨一顿好打呢，婶子只当可怜侄儿吧。 凤姐笑道： 也没见你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，你们那里放着那些好东西，只是看不见，偏我的就是好的。 贾蓉笑道： 哪里有这个好呢，只求开恩吧。 凤姐道： 若碰一点儿，你可仔细你的皮。 一命平儿拿了楼房的钥匙，传几个妥当人抬去。贾蓉喜得眉开眼笑说： 我亲自带了人拿去， 别由他们乱碰。说着便起身出去了。 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，便向窗外叫： 荣哥回来。 外面几个人接声说： 荣大爷快回来。 贾蓉忙复转身垂手侍立，听何指示。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，出了半日的神，又笑道： 罢了，你且去吧，晚饭后你来再说吧，这会子有人，我也没精神了。 贾蓉应了一声，方慢慢的退去。这里刘姥姥心神方定，才又说道： 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，也不为别的，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，如今天又冷了，越想没个派头，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。 说着又推板儿道： 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？打发咱们做沙事来，只顾吃果子哩。 凤姐早已明白了，听他不会说话，因笑指道： 不必说了，我知道了。 因问周瑞家的： 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？ 刘姥姥忙说道： 一早就往这里赶咧，哪里还有吃饭的功夫咧？ 凤姐听说，忙命快传饭来。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，摆在东边屋内，过来带了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。凤姐说道： 周姐姐好生让着些，我不能陪了。 于是过东边房里来，又叫过周瑞家的去，问他才回了太太说了些什么。周瑞家的道： 太太说他们家原不是一家子，不过因出一姓，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做官，偶然连了宗的，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动，当时他们来了一遭，却也没空了他们，今儿既来了瞧瞧我们，是他的好意思，也不可减慢了他，便是有什么说的，叫奶奶才夺着就是了。 凤姐儿听了说道： 我说呢，既是一家子，我如何连影儿也不知道。 说话时，刘姥姥已吃毕了饭，拉了板儿过来，舔舌咂嘴的道谢。凤姐笑道： 且请坐下，听我告诉你老人家，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。若论亲戚之间，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，但如今家内杂事太烦，太太渐渐上了年纪，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。况是我进来接着管些事儿，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。二则外头看着虽是轰轰烈烈的，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，说与人也未必信吧。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，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，怎好叫你空回去呢？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20两银子我还没动呢，你若不嫌少，就暂且先拿了去吧。 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，只当是没有，心里便突突的，后来听见给他20两，喜得又浑身发痒起来，说道： 哎，我也是知道艰难的，但俗语说的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凭他怎样，你老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。 周瑞家的见他说的粗鄙，只管使眼色指他。凤姐看见，笑而不睬，只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，再拿一吊钱来，都送到刘姥姥的跟前。凤姐乃道： 这是20两银子，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吧，若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。这钱雇车坐吧，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，方是亲戚们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 也不虚留你们了，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吧。 一面说，一面就站了起来。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的拿了银子钱，随了周瑞家的来至外面。周瑞家的道：“ 我的娘啊，你见了他怎么倒不会说了，开口就是你侄儿。我说句不怕你恼的话，便是亲侄儿也要说和软些。荣大爷才是他的正经侄儿呢，你怎么又跑出这么一个侄儿来了？” 刘姥姥笑道：“ 我的嫂子，我见了他心眼里爱还爱不过来，哪里还说得上话来呢。” 二人说着又到周瑞家做了偏食，刘姥姥便要留下一块银子与周瑞家孩子们买果子吃。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，执意不肯。刘姥姥感谢不尽，仍从后门去了。正是得意浓时一接济，受恩深处胜轻旁。